弟兄姐妹平安，好，小弟姓林，叫清端，好，我的名字很容易记，我常常跟一些刚认识的人说，你认识林青霞吗？我就是林青霞的弟弟，叫做林清端，就容易记了。好，好，我代表我的教会复兴中心来向大家问安，很高兴。来到神的家，我相信回家的感觉是好的，是幸福，是温暖的。刚才燕传道有说，大家还记得上个星期讲的道是什么吗？有时不要说会有记得，连传道人牧师有时在上个星期上个月讲的道可能都忘记了。那我常常提醒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是我可能这十多年都一直在讲道，可是我要我的会友记得一样事情，他们可能会把我所有的道都给忘记了，可是我要他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爱你，上帝在你的生命中有一个美好的计划。那我们要去追求，我们要去认识上帝的计划是什么，那好叫我们能够活出来啊！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如果今天如果弟兄姐妹忘记了，今天或者下个礼拜也忘记了都不用紧，可是这一个重要的事情，上帝爱你，他关心你，他在你的生命中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啊！感谢主，我能够在这里跟弟兄姐妹一起来证道，谢谢Dr. Kwan还有教会的传道领袖的邀请。那我想我在这里不太会陌生，因为有一些我认识的人Dominic 还有弟兄很高兴看到你，还有我的学生的家长Jasmine。Beckham 在这个地方刚刚我看到周迅，原来我的邻居庄先生或者庄弟兄，他今天没有在这里，我看到他的照片，他刚刚搬来 S2， 他说他要来这个教会崇拜哦。庄弟兄就是在后排的右边的第五位就是他，可能他是新来的朋友原来他在这个教会崇拜感谢上帝好先给大家一个鼓励我通常去到教会我都会先祝福，那怎么样的一个祝福呢？我先给弟兄姐妹3000万好不好？你们喜欢钱吗？大家都喜欢钱，可是这个比钱还贵重了，3000万什么千万呢？第一，千万要信靠，这个是第一个千万。那在世上所有的物质也好，钱也好，对，都重要，可是有一个千万是更重要的，就是千万要信靠，尤其在这一个反复不定不能够预测的这个年代，我们更加要信靠那一位掌管我们明天的上帝。那这是一个第一个千万要收进裤袋里面第二个千万，千万要刚强，要刚强，因为在周遭所发生的事情常常会使我们软弱甚至是跌倒，那我们会质问，我们会怀疑为什么这些事情大多数都是负面的，一再而再三的发生，那这使我们的信心很容易把我们的眼目定睛仰望在这些你说世界的事或者这些发生的事情上，那以致我们的信心软弱，那我们要刚强，千万要刚强跟你旁边的说，第一个千万要什么？ 千万要信靠。第二，千万要刚强啊 ，be strong。第三，千万要谦卑啊，千万要谦卑。为什么呢？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啊。刚才传道练这一个诗篇的第五篇，也有说到，狂傲的人在神面前必站立不住。那今天我们都要做神谦卑的儿女，我们都在神面前有一颗受教的心，那以致我们能够聆听到上帝的声音，能够活出上帝在我们，在我不单是个人，在我们这一个大家庭，这个教会里面活出上帝美好的旨意啊！感谢上帝啊！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是在爱我们，给我们恩典，给我们认识你的机会，更重要的，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还有圣灵不断的引导我们进入你一切的真理，我们实在感恩。愿你今天这个晚上，你圣灵教导引导我们明白并且聆听你的声音，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啊。好，可以。好，今天有这一段的经文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今天向你们作证，我是清白的，与众人的罪无关，因为神的全部计划我已经毫无保留的传给你们了。现在我把你们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也能在所有成圣的人中赐基业给你们。那这是保罗常常他到各处去传道的时候，他都希望能够把神的全部计划给讲明啊，所以这是他的心意。那今天我们要认识神在整个的人类历史当中，在你个人，在我们的家庭，在他的教会里面有怎么样的计划啊，这个是一个值得我们以我们的生命，以我们的见证来活出这个上帝美好的计划啊。好，今天我要讲的这个主题可能会令大家吃惊。好，弃中讲台的罪。好，我们看这个 slide 啊。常常牧师传道都会讲到，那么会友就会听到，很少牧师传道讲道是讲给自己听的。那我每次讲这一个的时候，我的会友就很开心，因为我说啊，今天的道是跟牧师讲的。说弃中讲台的罪，当然这个不是我发明的一个词句，是这一个 Steve Murrell 说的，这一个他写了一个的文章，那是非常吸引我的 Seven Secret Pulpit Sins， Seven Secret Pulpit Sins， 就是弃中讲台的罪，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那今天我们的信仰，所谓的基督信仰，到底走到哪里，或者去了哪里？那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刚才我说了，练的这个经文，那保罗到哪里他都希望把上帝整全的计划跟福音给讲明清楚。好，我们先讲这一个第一宗罪是什么。好，先讲没有十架的基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他去了哥林多教会，他向这个 哥林多教会表达他在他们中间是又战兢又软弱了，他也不知道，他也不会用这一个智慧委婉的言语怎么向他们去辩论也好，去分享。可是他有一件事情，他说在你们中间我不知道什么，可是我知道这一件事情，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如果大家稍微认识保罗的话，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背景是多么的惊人啊！如果保罗是活在我们的年代哦，我想他是会一个很出色的可能CEO， 他是一个很出色的可能政治家，他是一个很出色的可能是宗教家，他的背景实在是很优秀。可是他一旦认识了耶稣基督，他的人生有180度的转变。那保罗这个人呢，对我的生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我常常想为什么他会变得这样，原来我发现他的一生中就只有这一件事情，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为他生命根基和信仰的一个根基。因此他在其他的书信里面，比如说腓立比书，他说到他以他过往的这一个身份和地位，他看为是粪土的，因为他 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那我相信我们都要认识保罗这一个人。那如果没有保罗，可能今天的这个基督教的那个震撼跟那个影响不会传到全世界，因为神差派他作为外邦人的使徒嘛。那为什么他的生命那么的 有影响力和震撼力？他竟然在他传道的这个过程跟这些教会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件事情。那为什么这件事情会震撼他？那这是我们要寻找的。今天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中占据了怎么样的一个地位？那今天讲台上如果宣讲没有十字架的基督，那我相信我们的这一个所谓的宗教的这个仪式还是可以进行的，还是可以进行的，因为我们人可以制造出我们喜欢的神来去敬拜他。可是今天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知道真理了，我们就要按照神的真理和他的话去活。所以如果我们宣讲没有十字架的基督，他是一个不需付出代价的基督信仰。所以我们不难发现，你看保罗经历了各样的危险逼迫患难，甚至是要死啊，他都愿意，他还是认为我看为这一切比起上帝的荣耀不足介意啊。 Cannot compare with God's glory， 不可以比较的，因为我已经知道我生命的至宝是谁。好，下一个，这个是在二十世纪中其中一个影响我很深的一个神学家，他也不但只是说神学，他是活出来的一个人，他叫这一个潘霍华。那他谈到这一个关于廉价恩典 cheap grace， 他说到什么呢？廉价的恩典是宣讲饶恕而不需要悔改，受洗礼而不遵守教会的纪律，领圣餐而不必认罪，获得赦免而不需本人亲身的忏悔。 不需要付代价的、啊、只要我口里讲讲，我来来教会坐坐就可以了。廉价的恩典是不需付出做门徒代价的恩典，是不背上十字架的恩典，是没有道成肉身的和永远活着的耶稣基督的恩典。这是他所谓的廉价恩典。我们太看清上帝的恩典了。对，上帝的恩典是白白的赐给我们，要让我们得着丰盛的人生，与上帝和好。可是今天我们有没有践踏上帝的恩典？那接下来他就讲到这个 costly grace、啊、下一个的 slide、哦、昂贵的恩典。什么是昂贵的恩典？他呼召我们来跟随，并且他是昂贵的，因为他叫一个人付出他的生命为代价，就是耶稣基督。但他又是恩典，因为他是赐给人那唯一真实的生命。你相信你的神，你所信靠的神是唯一能给你真实的生命吗？他是昂贵的，因为他定罪。今天神的话临到我们，我常常跟我弟兄姐妹，有时我看圣经我会看到很怕，我不敢看，因为看的句句都在跟我说。今天我来驾车，我说神啊，使用我这个不配的人，我是谁呀、啊？你要用我来到你的家分享你的话，可是求你施恩给我，都不是我可以，我厉害，我什么？我说我不敢、啊、主，说这是昂贵的，因为他会定罪，但他又是恩典，因为他使罪人称义，使他使神付出了儿子的生命为代价。在多德观在领圣餐有一句经文是我最喜欢的经文，神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如果今天我可以总结我的一生的一个见证和经历，我就以这个经文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那昂贵的恩典就是神的道成肉身。那今天我们看到上帝的付上的这一个代价极高吗？那他付上了他的生命，把这一份的恩典白白的赐给你和赐给我。那我们应当以更爱慕他、渴慕他的心来去追求认识他。好，第二，宣讲不必成圣的救恩。今天我们都希望有救恩 passport， 我们信了耶稣就可以上天堂了。那的确没有错，可是我相信神的旨意不是停留在这里，他希望我们成圣，希望我们能够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有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头。你看今天美国的局势搞到那么的乱，现在教会也乱了。那有一些支持同性恋的，有一些不支持同性恋的。今天如果美国的教会的牧师不施或者不举行这个同性恋的婚礼，是会被告的，要受逼迫的。你看美国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今天才看到有一个同性恋者要告这一个圣经的出版商$70 million 7000万，要他们赔偿，因为他说圣经有人写反对同性恋的真理。 圣经本来都是反对的嘛。他说这一个经文使我从小啊到他现在应该是39岁，我看到这一个人是39岁，他说使我的心灵 受到创伤了，我要告这一个出版圣经的人。哇，你看我们的世代来到怎么样的一个的地步。人可以决定，或者人的方法、人的律法是可以高过上帝的原则的。所以今天我们如果不遵守上帝的话，燕传道说的是导致我们走进死亡，那是真正的。我记得箴言书有一句话，有一条路人以为正，那肯定是人的路，因为为什么至终成为死亡之路，这是在箴言书的其中一句的经文。人都以为哇，这一个是对的，这一个是我感觉好的，我认为是全部人都在做的都是对的，可是我们往往不知道那个结局是死亡或者灭亡。所以如果先讲不必成圣的救恩，就是不需改变的基督信仰。那这些同性恋者也他们也说他们信耶稣啊，可是他们不知道，可能他们不完全了解上帝的计划。那你信了耶稣，你要过一个成圣的生活，生命要有改变，而不是我之前还未信主跟信主过后的生命是一样的。那今天求圣灵来鉴察我们，那当中可能有信主5年、10年、20年、30年，那我们回望过去，我们之前还没有信靠耶稣，我们的生命是否有因着上帝不断以他的话语、以他的圣灵来带领我们，以致我们的生命被更新而改变。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第三，宣讲不需跟从的觉知。 No commitment Christianity or preaching decisions without discipleship。 那神给我一个很大的负担，那今天我们神要找的不是信徒，是门徒啊！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弟兄姐妹，我还是要讲这一句话，你一旦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之后，你就要做一个决定，你要不要跟从他。那今天我们寻找的是人的方法、人的决定吗？那大多数的赢，那这里讲到 decisions， 可是我们是在要在教会找这样的人吗？还是我们要在教会找那些真正跟随主的人，或者做主门徒的人？那如果今天我们都决定我们要跟从主的话，那我们就要委身了，委身于基督。那我们就可以说真正走在上帝的这唯一的道路上。那有时我发现基督徒的委身是有带条件的，我方便的时候，我舒服的时候，我认为我喜欢的时候，那我们以怎么样的一个标准呢？ 是不是我听从了上帝对我说的话，不管是圣经啊，最好的是圣经直接的，或者听见神的声音，或者顺服在教会掌权的或者带领的牧者传道领袖也好，那都这些权柄都是上帝在教会设立的。那我们愿不愿意因着我们跟从主而顺服委身在他的教会里面？那这是我们要做的一些的回应。我去年年头分享的第一个信息我就放出来，我没有在这个slide 里面，我一句大大的话，我说 Don't go to church。 我就跟我的弟兄教会的会友说，你跟你旁边说不要来教会，全部不敢讲哦。他说林牧师你发什么神经，不要来教会，他们有一些不敢讲，因为这个好像没有另类呢，这个是什么道理啊？可是在下面有一句很小的字 Be the church， 我们要成为教会，我们不是要去教会做教会。 And we are the church and the church are the people of God， 我们就是上帝的百姓。那后来他们发现，原来你说是我的要求也好，是上帝的要求，他希望我们都是他的身体，他的教会。那今天可以很多人来到教会，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主的真正的门徒。那我们求上帝来鉴察，我不是说我很厉害了，哦，我是门徒了，我都在检讨每一时每一刻的这一个，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一个器皿，随时都会受到引诱试探跌倒，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时常在主面前是战战兢兢的，那我们就能够胜过这一切了。好，接下来宣讲没有主拥主权的爱， Preaching love without lordship。 我们宣讲爱是基督教其实最大的分别就是爱。那今天不只是基督教的这个俗语哦，佛教也说也用这一个大爱，我们有慈悲有大爱。可是我们说到爱，可能我们会滥用这个爱，使我们做一些违背，我们认为哎呀，上帝对上帝的爱是完全的，他的爱是没有条件的，他的爱就是以你本来这样的身份，我们不需要去掩饰，不用去怎么样装扮也好，或者戴一个面具在神的面前，神就是爱你，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简单。有一首歌，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就是这样简单。可是往往刚才我们所谈的这个爱成为一个廉价的恩典，使我们放纵情欲的机会，那这是我们也要省察自己的。那神的恩典若是昂贵的，那我们讲爱，我们也想到是今天我们能够爱神，是因为神先爱我们，那他的爱比我们想象的还更深更完全。为什么？他很想在你的生命中作王， 他很想在你的生命中的每一个生活的层面都做你生命的主。我这一两年里面有这个很大的一个挑战，这是我个人的属灵的一个凌晨。我发现到我自己，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最大的诫命，圣经里面什么是最大的诫命啊？ The greatest commandment 就是要什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来爱神嘛。那这是我们知道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彼此相爱，爱人如己。那我们都要知道这一个上帝最大的诫命。那我个人的挣扎是我希望我能够爱，可是我爱到不完全啊。当然我也要知道，我身为这一个人的这一个的层面有不足的地方。可是往往我的挣扎就是，神啊，为什么有时我会忽略了你？我可以在某特定的时间也好，或者我要做的事情，我可以尽心尽性尽意的来爱你，可是有很多时候我忽略了，我不知道原来你在乎在我生命中的很小的事情。我独处的时候，我跟我的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你都希望我用那个全心全意的爱来爱你，去爱我身边的人。那我发现我有这样的一个挣扎。那我祷告神，求你给我这样的恩典，给我这样的力量。我在凡事上，我是常常可以警醒的，可以回应你在我生命的中的作为。那我这是我的祷告。那如果我们没有让上帝有主权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的信仰就是不需归顺的信仰，我们就不需要顺服啊，偶尔顺服，那偶尔可以又不顺服的。那这是什么信仰？那我们真的是要问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今天如果大家关心教会的话，关心神的家，那我想我们要关心这一件事情，我们有没有让上帝来做主？我们的教会常常有的祷告就是耶稣基督你是教会的头，这是我们常常的祷告。我们要认定他，耶稣基督你是教会的头，你是教会的元首，你是主，你来掌权。甚至是牧师传道，你说弟兄姐妹，我们都要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那我们就能够顺服，而且彼此的顺服了。我们看下一个这个卡顿或者画的 Dominic， 这个是 Andrew Chai， 如果大家认识他，有看过他的这个画画，他用一个很简单的这个图画表达现代人或者现代基督徒对信仰的认识。那在这个左手边的就是叛逆或者 converted， 哇，我信主了，我也洗礼了，所以在教会我们都有颁发这个洗礼证书。哦，我是基督徒了，我可以上天堂了。当然这是没有错，没有错，这是教会的圣礼哦，我们都要这样做。可是往往我们要教导我们的会友，什么是真正的悔改？ 就是把你把你生命的主权交给神，不是单单教会颁发的那个洗礼证书啊，跟亲朋戚友说啊，我是信耶稣了。那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来去见证他来的更重要。今天我Brother Beckham 在我们去吉隆坡有一个 event， 他载我回家，我就跟他说，现在的人哦，看圣经的人只有1%，他看，那么看基督徒的呢，有99%。他们没有兴趣知道你有没有看圣经，他们有兴趣看你有没有遵照圣经的这个原则真理去生活。所以你看我们的言语举止行为思想意念见证有多重要。那我看的这个 我是有人写的，我就笑了，哎，可是笑起来又真哦，因为常常绊倒人的又是我们啊！你叫我信耶稣，哎呦，那个谁谁谁，我们每次传福音的时候就会有人说，那你们信耶稣的也是一样吗？你看那个、哦、我的亲戚，哎呦，我的朋友，哎呦，信耶稣信到样这样的样子，你还要我信啊？啊，有时我们会传福音，有遇到这些的拦阻，所以你看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见证是多么的重要。哦，然后第五，宣讲没有目标的丰盛福音，没有目标的基督信仰。下一个 Preaching prosperity without purpose。 那我们都希望神赐给我们丰盛的人生，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的需要上帝都丰富的供应，可是我们往往忘记当上帝这样的赐福你的时候，就是要透过我们去帮助或者祝福其他有需要的人。我想这是上帝的赐恩赐福的原则。那你种什么你就收什么嘛、啊、所以你有给的，上帝说他还要再给你啊，这是天国的原则，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是上帝说的。那只要你愿意顺服，你就经历了上帝在你生命中的，你会看到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带领。我的女儿学到这个功课啊，我们每次傍晚的时候，后面有邻居的儿童一起玩，我们的关系是非常棒的、哦、我们一到傍晚大概是6点，门后面门就开了，那其他的邻居的门也开了，这个孩子可以去到那个家，那个其他孩子可以来到我的家。那尤其我的小女儿她就学到这个功课，她每次、哦、会开冰橱，因为她知道冰橱里面有糖果有 chocolate 有时有 jelly， 她就会叫她的朋友来来来来来，我有东西要派给你们那他知道他这样派的时候，哦，妈咪爹地看到没有了他会再买啊，他就学了这个功课啊。我们也教导我们的儿女要慷慨、哦、去分享。我从小当我的女儿是 baby 到现在，我常常说 sharing is good、啊、sharing is loving。 所以我要从小灌输，当你有的时候你要想到别人没有，那你就把你有的分享给别人。那到今天他们都在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虽然不简单，尤其现在那个大的他知道了这个东西是我的、啊、就不容易教出来了。那我要教他们，你不用担心，你给了上帝还会再给你啊。好，接下来第六，宣讲没有继承权的祝福， Preaching blessing without birthright， 不需立约的基督信仰。 那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扫罗，哎，不是扫罗，以扫，以扫。那以扫呢，他就因为一碗的红豆汤出卖了他长子的身份，就那一件事情他就失去了他爸爸的祝福啊，多么的可惜。过后他恨他的弟弟而雅各，恨之入骨啊，因为他弟弟得到他爸爸的祝福。那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是神所称为跟他立约的子民。那这个约是什么约呢？就是耶稣基督以他的宝血换回来的约，就是要用他的命来换的。你看我们跟上帝的这一个关系的这一个的尊贵荣耀的身份吗？弟兄姐妹，你有看到吗？所以今天在领圣餐的时候，我每次有时带圣餐的时候，我也深深的，神啊，我有一个祷告，我说有一天 我相信我会 上天堂。我说上了天堂，我要问，我要找耶稣，我要问他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本来该死在我的罪恶过犯甚至是地狱里面，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知道，这是我个人经历上帝的爱是这样的。我有时会骂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刚才长老在带圣餐的时候，他描述了上耶稣要经历的。那我们有常去默想，我们有去领受或者体会上帝的心意吗？这是我们要问。那我们每次喝这杯的时候，唯得要纪念上帝与我们立的这个心愿。所以你是上帝的儿女，上帝已经继承给你他各样属灵丰富的产业。那有时我们看不到，我们只是看到我们眼前的，我们没有看到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所以我们不能够活出那一种得胜的生命，我们没有宣告并且相信我们是得胜的。若神与我们同在，谁能抵挡我们呢？那我一切的需用上帝都知道了，我只要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你。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不要给魔鬼欺骗，我们是孤儿，我们是可以有可以没有上帝的祝福的。没有，上帝说要给你，他就是给你了。最后第七，宣讲没有革新的复兴， Preaching revival without reformation， 没有突破的基督信仰。我们不可以单单只是呼喊复兴复兴复兴，可是个人的生命没有被翻转，没有改变，没有被更新，甚至被复兴起来。所以复兴是从个人开始，那从我们接受主的那一刻，我们让圣灵来管理我们的生命，来引导我们的生命。我们也知道我们活着，上帝的计划是要我们成为他的光和他的盐， 那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对我们身边的人带出 一个很正面的一个影响力呢？就是他们都知道你的生命就是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他就会问了为什么。那可能我们也不需要多加以解释。哦，他知道，哦耶，我就知道你是基督徒了，你就是不一样，你就成功了。那有人这样对你有这样的一个描述吗？我就知道了，你就是不一样，看你平时的言语，你的行为跟普通的人不一样。 Amen。 所以今天我们说要复兴，我们从个人，我们先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愿意吗参与这个神末后国度的复兴？我们愿意走进人群吗？我个人的生命，当然你说可以从个人到家庭到教会到影响社区到可能就是我们的国家，那每一个人都扮演这个重要的角色。我们需要被复兴，被更新起来，以致我们的信仰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突破。你的心会着急吗？你关心神的家会关心到着急吗？那我们问问自己，那如果有，感谢上帝；如果没有，神啊，我到底我这个心田是什么的心田？那我鼓励弟兄姐妹，你对上帝的这，你跟上帝的这个关系，可以来到一个跟上帝摔跤的一个的时刻，或者一个的过程，那你就看到上帝怎么在你的生命中做那奇妙的带领和作为。最后，我很喜欢这个戴德森牧师说的这一句话 ：Christ is either Lord of all, or He is not Lord at all。今天基督是你的一切，如果不是的话，他根本就不是你生命的主。所以我们有尊主为大吗？我们有尊主为我们生命中一生的追求和目标吗？没有基督的生命是无望的尽头，有基督的生命是无尽的盼望。今天你有得着这个盼望吗？我盼望今天神在我们当中，在他的教会里面赐给他我们他无尽的恩典和无尽的盼望，因为我们都选择在耶稣基督里面。Amen， 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祷告。是的，是的，这是一首非常美的诗歌。今天若教会没有宣讲这纯正的福音，我们就有祸了。让今天神的信息烙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以致我们还来得及回应他。今天你的信仰是不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呢？你的信仰是不是不需要改变的呢？你还是可以原地踏步的呢？ 今天你的信仰是不是不需要委身的呢？不需要归顺于基督的呢？是不是没有目标的呢？是不是不需立约的呢？是不是没有突破的呢？今天有神有话要给我们，神有话给他的教会。主啊，你看见你的孩子们在这里，就开始有人回应你了。主，我们要在你面前认罪，甚至是我们这些常常传讲你信息的人，没有好好的，没有清清楚楚的把你那完全的计划给讲明。求你赦免我。主，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你爱教会，为我们舍己。主，这一生让我们愿意跟随，愿意委身，愿意付上我们的生命代价来跟随你。是的，教导我们凡事，在凡事，无论大事小事，都尊你的名为圣。求圣灵这时刻来鉴察我们。是的，主，谢谢你。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若弟兄姐妹，你需要被扶持，在祷告中扶持的，我欢迎你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前面，我愿意为你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祈求上帝的恩典。我们要的是昂贵的恩典，不是廉价的恩典，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谢谢主，感谢主，你在这里，我们相信你在这里。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你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生命永追随。或伤心或凄美，或胜利或死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上天，走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是的，我们同心来仰望主。是的，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谢谢你。